这不马上就要过年了，因为工作需要，今年我又不能回老家过年了。但是我会借着电波，为我的家人和朋友送上我最真挚的祝福。祝福家人和朋友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爱你们，请你们理解。为了让更多的员工回家过年，我必须为公司扎好这班岗。 不要让遗憾陪伴你度过整个新春。 FM 九九九携手正美枫叶汽车玻璃，让爱回家，用温暖驱散冬日的严寒，用爱让幸福延续。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 In 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 欢迎来到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 YouTing Radio 在线收听，也可以回听。我们昨天的节目是相当的精彩啊，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孙长老、哎，你们非常想念他。哎， 我已经因为那个实话说啊、今天赶过来跟大家来聊这个听游天下，是因为特别挂念昨天的未完的故事。结果魂牵梦绕，今天早早的就过来了，也吃饱了饭了。跟大家聊聊跨界大神孙长老的骑行滑雪之旅。 哎，你这个嘉宾真好，都不用这个主持人介绍了。 因为我也是主持人嘛。 对。 对啊，我也是，而且尤其是在很多很多地方主持。大家听出来了吗？有点主持的味道。 我们孙健孙长老啊，今天做客听游天下，继续来讲一讲他的这个滑雪的经历。说到孙长老，可能一说孙长老，这不骑行大咖吗？怎么又去滑雪了呢？如果呢你没有听我们的上一期节目啊，可能你还停留在这个骑行。不过呢，今天我们讲的是到加拿大滑雪，而且是跟着球爷这些滑雪大神、滑雪疯子们一起去滑雪的。 哇，天哪！我们的美丽的大洋同志把咱们国内的滑雪大神球叔直接升级了，叫爷了。 球爷，球爷。 对，其实他是球叔。球叔，我不知道你听没听啊？你要听的话，不过我一定会叫咱们滑雪圈的朋友们都收听听游天下。因为毕竟这两期节目呢，分外的精彩，分外的妖娆。那么呢，我们继续还是昨天的话题。我们还在加拿大 BC 省，这个世界第四大国家的第三大省，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国家，非常漂亮的旅游胜地 BC 省。紧邻美国，然后我们是冬天去的，去滑雪。我们给大家讲讲去 BC 省滑雪玩吃游还有呢买东西，好吧。 先说玩吧。 先说玩。哇，一提这玩还是先说滑雪吧。 对，当然去的嘛，主要目的就是滑雪嘛。 对，遏制不住滑雪，因为 而且其他的玩应该也是雪地 超牛。真的超牛。我跟朋友们说吧，因为我马上要3月25号我要去新西兰去骑车。所以呢，当时我在就是我查阅新西兰的资料。哎，朋友们，如果你们去新西兰可以找我。 哎，真的，如果大家爱好骑行的话，也想跟着我们孙长老一起骑行地球的话，哎，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听游天下。以后就让孙长老带着大家去新西兰啊，去美国啊，去加拿大去骑行了。 对，去中东国家，然后去 艳遇一下哈。 对，去中东国家，然后去南美。当然了，咱们这不叫插广告。哎，我又没有提什么多少钱，也没有提多少时间， 行行，别往回搂，直接 直接进入正题啊。 好的好的， 就是我们到了这个 加拿大 滑雪， 加拿大滑雪、嗯、滑雪，对、嗯、骑车滑雪不分家，开车滑雪不分家、嗯、那我们今天说的呢就是去加拿大滑雪， 嗯， 对吧。上一期呢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个滑雪的三 Peaks 公园、 嗯、 还有惠斯勒惠舒山、 嗯、 他们中间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相同点呢就是都是巨大无比，比这个咱们河北崇礼的五大雪场加起来还要大， 嗯， 尤其是人家开也开过冬奥会，是咱前辈， 嗯， 所以呢他肯定是这个滑雪场的规模巨大，滑雪道巨多，而且滑雪道巨难，滑雪的氛围巨好， 嗯， 它的空气特别的清新，这是废话， 蓝天白云， 然后但是人家就是空气中一直飞舞着碎片一样水晶的这种小精灵，就是它的小雪片、 嗯、 就是每天它的空气中都弥漫着这个五颜六色的就是透射出来的小碎片，晶莹的碎片、 嗯、 然后呢它呢一直是粉雪，雪道上都是粉雪，你很难见到人工的压雪机压出来的面条雪。其实像咱们滑雪爱好者朋友们， 我觉得滑雪爱好者看到面条雪还挺开心的。 对，你说对了，所以我现在特别需要在我们的听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里面寻找我的心有戚戚心有灵犀的这帮人、 嗯、 朋友们，如果你现在你爱滑雪，你刚好又听到了孙长老的声音，然后你马上给听游天下的大洋赶紧给他发一个短信， 嗯， 听游天下的怎么联系啊？ 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共平台世界听我的啊。 好，关注微信平台世界听我的，赶紧跟大洋说、 嗯、 我喜欢孙长老，我正好开车我正好滑雪，我正好听得入神，差点出车祸了、 嗯、 大洋得陪我对，好，那其实就是因为咱们通过电波，然后我用肉体的挪移去很全世界各个地方呢，去把这些精彩的故事精彩的阅历呢给大家通过电波传递给你，希望你呢听到了之后呢能够觉得啊、哦，我的人生阅历又增加了一圈、 嗯、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有机会呢能够走出车，对，走出你的家门、 嗯、 然后呢把双脚踏在世界上其他的土地上、 嗯、 去感受一下，这就是我们听游天下的宗旨、 嗯、 就是我们用肉身的阅历和游历、 嗯、 游历，然后呢把所有的美好的故事通过电波传到你的耳骨、 嗯、 传到你的心身心、 嗯、 然后让你知道这个世界这么大，还有诗和远方， 嗯， 对吧， 这么精彩， 对，然后呢那我再跟大家讲的刚才说了，他们的相同点是巨大无比，然后他们的不同点呢是在黑舒山和惠斯勒，它是两座巨大的山、 嗯、 然后中间有一个 peak to peak 的大超级大缆车、 嗯、 然后呢它是两山合一，底下是滑雪小镇，那个氛围特别好，就是它的商业氛围特别好，特别繁华，而且它 周边的这些滑雪设施也很 对，设施也完善、 嗯、 然后它的滑雪教练也超多，滑雪教练超多，巨帅哇、哦、都是那种加拿大帅哥， 金发碧眼的， 对，就是像大洋一下就眼睛里就散发出了光彩， 对， 那帅哥很多，而且身材巨好，长胳膊大腿，然后脸都像大理石雕刻一样，我是不是说冒泡了 啊、大理石雕刻一样， 对啊，就像意大利帅哥一样，不过这个其实那里面有好多中国人， 嗯， 有中国的滑雪教练，他可以用中英文的给你介绍怎么滑雪，而且跟大家讲他们的教练的水平巨高无比，巨高无比、 嗯、 这个我可以下一期专门给大家讲讲如何滑雪， 嗯， 但是我在那儿一边录制一边学习，我真的是觉得他们的教学水平太高了， 嗯， 他们可以把普通的一次没上过雪的人居然能够从这个他们的蓝道上能够滑下来， 哇， 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嗯， 因为滑雪就是如此美妙， 嗯， 好，那么呢我们是不是又该听音乐了， 你这 哎真 这首歌插的有点急哦，没关系，那我们就来先听一段音乐，然后稍后呢再来请我们的孙长老讲一讲他究竟在这个雪场玩了什么呢， 嗯， my God and try. Now I see it. trying to let it go, trying to make it work. He say now I can't hold back. The lies you run back to lies. Now I'm alive inside. I run back to lies. Oh, oh, the one is on our side. I feel a spark ignite. Oh, you pull me back to life. You brought me back to life. You brought me back to life. Back to life. Back to life.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瑶，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朋友们，我又回到了刚才那个歌声，好听不好听啊？那我就取代了大洋老师，大洋老师就专门做这个器乐配音，比如说哈哈哈，呵呵呵，好不好，朋友们？ 这话我怎么给你接呀？啊？ 好，那么 好，欢迎来到听游天下，我要把我的这个话都拿过来。 对，那个大洋同志成了道具了。 对，其实我心甘情愿的当我们的孙长老的道具啊。今天来到听游天下呢，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滑雪经历。刚才我们孙长老一直说，哎呀，特别大。特别漂亮，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我们这个加拿大的两大滑雪场，对不对？ 对，加拿大的就是 BC 省的，其实人家加拿大其他的省更牛，而且尤其是我们去了那个温哥华 Vancouver，结果呢，我们到了温哥华呢，其实本来也要去滑雪的，因为我们去了这个，我们去了其实好几个地方，去了 BC 省的，就是这些著名的滑雪圣地，也去了它的户外的天堂，然后呢，我们最后还落脚在温哥华待了两天，结果呢，人家给我们安排了滑雪，但是我们都去购物去了。所以呢，但是呢，我跟大家说，那个 Vancouver 的滑雪呢更棒，因为它风景也特别好，交通特别便利，它典型的就跟咱们北京周边的南山呀、石景龙啊、云居啊这个差不多，就是开车呢一个小时俩小时就到了，到了就滑，滑完了之后再回家，人家甚至还有那个晚间滑雪场 啊，就适合一日游， 就是下班五点六点下班，然后滑俩仨小时再回去。 哇，就跟咱们这边健身房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下了班去健一个小时俩小时，然后回家。 关键他在温哥华这点特别牛，他暖和，然后气候特别好，暖和，滑雪的时候也是特别舒服。我们重点呢，主要讲就是 BC 省的两大滑雪圣地，一个呢是黑书山惠斯勒的这个两大山的这个叫惠斯勒滑雪场，还有一个叫 Sun Peaks， 就是这个叫太阳分公园滑雪场。这两个厂呢，刚才我们在歌声的前面也给大家讲了，巨大无比，然后呢风景特别漂亮，全是粉雪，滑雪教练超牛， 超帅 超帅，然后价格便宜。 价格还便宜 啊！这个反转是不是朋友们？是不是开车的时候都会把刹车给点一下？因为 踩脚油门。 对，因为其实我这里头，哎，我好像是每十分钟都送给大家一个干货小 tips。那么我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个特别残酷的小 tips 啊。就是国内的滑雪场太贵了。 太贵了是吗？ 对对对对。 国外的滑雪场。 国内的国外的滑雪场反而便宜。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就是那么牛的 Sun Peaks。的那个滑雪场，它的价格比崇礼的要低。 至于说低多少我没法说，因为这说了就有可能就是属于给人家崇礼的，有点抹黑了，反正就是要低。 那没办法， 租学板也比人家低然后服务还要好，然后关键是雪具要新，雪具新，还专业，教练还特别牛。不过别请教练啊，除非你有钱，就是咱们开车的朋友们， 教练贵是吗？ 如果你有钱的话一定找我就行了，我帮您把钱花出去，我是最好的滑雪教练，我是最好的骑行教练，千万别找别人，这算广告吗？这不算吧？ 而且还陪聊，这教练， 对，而且关键颜值还可以， 对，身材也不错。 哇，天哪，说远了，那个是这样，开玩笑啊，就是在国外滑雪教练比较贵，他们呢一般是凑四个人滑一次，就是教你一天，这一天可要了命了。我当时一听吓死我了，天价，这一天好几千块钱， 好几千加币吗？ 不，加币那不就上万了吗？好几千人民币。然后呢，他们是凑四个人，就是我就是850加币一天，一天呢就几个小时，850加币你乘以五吧，算吧，5840，对吧？五五二十五，4250，一个人1000多，然后他必须是就是一般就是一个教练带四个人，你也我反正我在加拿大是看到了那个土豪，真土豪，真点儿土豪，人家真的是一个美女啊，真土豪带俩教练， 哇塞， 我在那个惠斯勒那山顶上，然后我跟那美女我聊，我说哎你是中国的，她说啊我中国来的，说你也滑雪，就是一段美好的对话啊，反正也没留人家微信号，然后人家两边两个帅哥，我说你跟你同学来的，人家两个大帅哥，人家说不是啊，我请了俩教练，我当时那下巴都掉了，都脱环了，我说你请俩啊，怎么了？我们都是每人请俩教练，我天，我一听， 一个负责安全，一个负责教学吗？ 一个真的，一个就我将来有钱了，我一定要买俩烧饼，一个扔了，一个吃，就那感觉，俩帅哥，其中一个是给他拿雪板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都是那个就是用英语聊天，我也多少能听到，这个教练已经跟了他3天了，这俩教练，平均一天他光教练费就得10000块钱。我天哪，朋友们，这个中国的富裕阶层太厉害了。当然这就是咱们小插曲啊，这今天呢我们这期的10分钟的小插曲就是加拿大的很多滑雪场它的价格比北京低，哎，这不就刚才印证了咱前几期说的吗？你去国外滑雪反而比国内便宜，对吧？去北海道，去安比日本的，或者去法国，或者去美国，或者去加拿大，你就算加上飞机票钱，8000-9000、10000块钱，滑个7-8天回来呢，再带几个滑雪板回来，你还能把这钱给 cover 回来。 对， 哎，这就是小 tips， 朋友们。所以呢，他那个地方你别请滑雪教练，你就直接就自己就滑就 OK 了。不过呢，这里的再送你一个小 tips， 就是如果你的滑雪水平不高，别去国外。那样的话太危险了，除非您特有钱，真正的带教练护着你往下滑，哎，倒有可能，对吧？当然了，那个有钱这回事儿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所以呢，滑雪的循序渐进呢，就是先在北京近郊周边去滑雪，如果你是刚开始滑雪，一定要在非周末找最 先练练 最便宜的滑雪场去练，请孙长老教你。然后，如果你是中级道的高手呢，就是已经能够滑到中级道呢，一定要在非周末去滑北京的几大雪场，石金龙啊、淮北啊、莲花山呀、南山啊、云居啊，这些中级层次的滑雪场。然后如果你已经进阶到了高级道，就是北京周边高级道你可以滑了，就是100公里圈内的高级道你可以滑了，我建议你周五晚上开车或自驾，开车或者是搭车去崇礼，然后周六去崇礼的那边的中级道去加固一下。那个地方呢，它的滑雪的体验感更强，然后滑雪的持续性更强，你的上雪时间一旦连续下来之后，你的进步是飞速。不过呢，朋友们也记住一点啊，如果你要滑雪，一定找孟阳去关注我们听游天下这个栏目，找孟阳，找孙长老，孙长老带你去滑雪。那这其实我是为了凑时间啦。 对，我们的孙长老讲了这么半天啊，其实也是要提示大家参考自己的这个滑雪的这个层次哈。 对， 如果你是初级、中级还是高级，选择自己合适的这个滑雪场。 对， 如果有钱有时间呢，也可以去到国外，哎，来选择一个，比如滑雪胜地，比如加拿大、芬兰、法国这样的一个滑雪大国，哎，专门来一 趟滑雪之旅， 对， 是不错的选择。 对，这正好就是借着我们这次的机会跟大家讲讲滑雪的循序渐进的这个步骤。 嗯， 就是菜鸟成为老鸟的一个步骤，最好的步骤就是新手先去初级道，就是最便宜的雪场， 嗯， 去初级道去滑雪， 先练一练。 对，把、把这个基础给巩固了之后，再去咱们北京100公里圈以内的那个滑雪场去中级道去苦练，去打基础。 嗯， 然后当你中级道可以淋漓尽致的、酣畅淋漓的滑下来之后，然后选择去崇礼去做提高。 嗯， 如果崇礼你已经没问题了之后，咬咬牙，一生一次的阅历，去美国，去加拿大，去法国，去日本，去那些更好的雪场呢，去做一次这个人生的历练，这个呢就是滑雪的高手进阶，对吧？ 这个绝对是给这个爱好滑雪的这些滑雪疯子们听的哈。 对对对， 可能有一些人说我都不爱滑雪，那可能这期节目对你这个用处不是很大。 不过我觉得是很多人一旦滑一次雪之后马上就上瘾。 不过如果你没有滑过雪，也不要对自己这个不爱滑雪就轻易下下这个决定哈。 嗯， 没准你滑一次你就成为了这个滑雪爱好者当中的一员。 嗯，对。所以呢咱们这一期呢，这十分钟呢，咱们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些小 tips， 毕竟我们老讲这个加拿大，不给大家讲讲滑雪的干货好像说不过去。 嗯，不过这期真的是挺干的啊，大家都知道了，去加拿大这个滑雪场还比国内的某某滑雪场还便宜， 要便宜，这是干货。 除了教练贵一点，不过教练帅呀，对不对？ 哎，这个我又会心的一笑了，因为我们大洋眼睛里就焕发出了神采。 嗯，好的，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吧，一会儿请我们的孙长讲一讲，我们除了可以去滑雪，还有什么其他的雪上的一些活动可以来玩呢？比如说打雪仗、堆雪人啥的。 哇天，太初级了。好，下一期给大家讲讲更牛的东西。 好的，休息一下。 Calling you my lover,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 it till I can't breathe. Shake it, falling onto my knees.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 stitches. Tripping over myself, aching, begging you to come help.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 stitches.Gotta get you out of my head. Needle in the bed, gonna wind up dead. Needle in the bed, gotta get you out of my head. Needle in the bed, gonna wind up dead.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 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我们的听游天下的脚步啊，来到了加拿大，因为今天冬天嘛，好多朋友要滑雪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请孙长老来讲一讲去加拿大滑雪的事儿。 OK， 跨界达人孙长老又跟大家见面了。上一个十分钟呢，给大家讲了好多滑雪的干货。刚才那首悠扬的音乐呢，相信让每一个朋友沸腾的血呢，稍微的冷静了一下。那么我们这次呢，跟着我们的孟阳老师呢，一起去加拿大，去我们去体会一下那些滑雪之外的更多的好玩的东西。 客气了，客气了，哪是跟着我呀，跟着我们的孙长老啊， 跟着孟阳，跟着孟阳。孟阳他是刚才都说了，孟阳就是咱们的路人甲，对吧？ 对，我是孙长老的路人甲。今天我们要就我是孙长老的捧哏嘛，孙长老是逗哏嘛，对不对？我们来讲相声呢。 好，那我们今天的滑雪呢，我们这个十分钟给大家主要讲讲咱们在加拿大惠斯勒和黑书山那些好玩的，就是滑雪之外的好玩的游戏。 嗯， 首先第一个讲的就是把我给冻成木乃伊，把我冻成冰棍儿，一摇晃脑袋都能听见脑浆子在脑壳上咣当咣当响的那个巨冷的摩托车之旅。哇，天哪，太棒了！朋友们，你们一定看过《真实的谎言》里面阿诺德他们，就是那个《真实的谎言》，对吧？阿诺呢，他骑着那雪地摩托，然后呢别人在飞奔，在追他。 嗯， 包括我们去玩，就是我们看的好像是那个速度与激情七，里面也有那个雪地车。我感觉特别棒，真刺激，朋友们，真的是好刺激。但是呢， 时速多少呀？开得很快吗？ 时速其实不高。 嗯， 但是你就记住了一点，你是在各种大雪里头，没腰深的大雪里头，你在雪上飞。 哎，周围有树吗？它是丛林的。 周围有悬崖 啊， 周围有狼、 哦， 然后周围有广漠的整个的天地，然后有各种的坑。 嗯， 然后我们在那儿开到了，反正我开到了时速40到50。 嗯， 然后你的整个身体是裸露在-30多度的空气里。那么快的速度， 你没穿大鹅吗？怎么就裸露了呢？ 不是，我们是穿着，我们每个人穿的跟大包子似的 啊、 哦，尤其是我们的手， 但是感觉像裸露的一样。 哇、哦，天哪！然后就是我们的手机 啊、 哦，然后我们的我身后带的姑娘、 嗯， 她说拿出手机来要拍照， 嗯， 结果呢手冻僵了不说啊， 嗯、 手机砰没电了。 哎呦，这一说到这个手机没电，真的是 对 这个。 喷了一下就没电了。 某品牌的这个手机真的是啊，现在60%瞬间6%瞬间就没电。 对，你看我朋友圈了，某品牌，对6%的电，然后拿出来就没几分钟，噗，剩1%了，就花了。 这个咱不说某品牌了，咱就说是多冷。 啊嗯、 雪地摩托呀，真的是特别棒，马力巨强劲。一般呢，就是前面有人开，后面座上一定要坐一个人。 嗯、 这个就跟咱们穿着比基尼的姑娘就不一样了。玩趴赛的时候、 嗯， 这就是每个人都是大包子。 嗯， 我现在特别能体会，在兴都克什山呀、啊，在那个就是。在那些雪地里那些巡逻的那些士兵啊，包括那些就是大片里头看到的那些雪地的战士、 嗯、 他们骑着摩托车在追击、 嗯、 我现在觉得都是扯淡的、 嗯、 太冷了。然后那个我们在那个地儿还据说还是空气天气还比较好，没风。 嗯， 这要有风，哇天哪，难以想象。 嗯， 因为那些地方还只能是雪地摩托。 嗯， 我们当时开那个开了 没有其他的交通 啊，开了两个小时。 嗯， 冻得真的是都崩溃了，都已经找不着 北了。下车脸是不是已经不会笑了？ 哪有脸呢？那时候还顾得脸呢，那个说话都不会说了，都戴着厚厚的那个防护的面具， 嗯、 都已经冻得叮当响了。 嗯， 然后在那儿开了两个小时，开了好几十公里。 你们是要穿越某一个地方吗？ 我们是要在整个以十万大雪山里头， 嗯、 向导帅哥三个帅哥大向导、 嗯、 一个人开一台摩托、 嗯、 在前头给我们带路。 嗯， 然后我们从山脚下。穿过云层开到山上、 嗯 哦、在整个这个大雪山的最顶峰我们去眺望整个就是我们山脚下的这些广漠的大雪山。 嗯， 然后我们在极腰深的雪地里头，我们就是也打雪仗堆雪球、 嗯、 那个我们在那吃好吃的喝热巧、 嗯、 热巧克力，那个 反正很幸福、 啊、很幸福，尤其是帅哥特别幽默跟你聊天啊而且告诉你哪个地儿住着大狗熊在冬眠啊、 哦， 哪个地儿住大狗熊，给我们指那脚印儿，说这个是雪狼的脚印。 嗯、 然后我们开摩托车，因为我们去的人多呀、 嗯， 我们一大串摩托车， 嗯， 又雄赳赳、气昂昂的，然后穿着同样的人家给我们提供的防寒服，我们都不能穿自己啊， 嗯， 就我们穿自己的，从世俗世界带到了极寒地狱的时候，那种衣服， 嗯， 不好使， 嗯， 也就大鹅好使。但是 只能穿大鹅是吧？ 对，但是我们买不起，朋友们，你看我这个嘴都裂开了， 嗯、 买不起、 嗯， 只能给人代购。那个，当然了，你要是想在淘宝上花四五百块钱买一大鹅也可以，不过到那儿我估计立刻就给吹成人干了。这个确实是他们穿的大鹅， 嗯， 然后他们给我们配备的是专业的极地防寒服，包括鞋都要换。鞋都要换成极地鞋， 嗯， 巨暖和，然后抓地力特别强，一点也不滑， 防滑的， 对，防滑。穿上那个，穿上特制的手套，我们是两个手套穿在一起，里面有一手套，外面有一手套，里面那个手套还是带加热的， 嗯， 然后还得贴上加热贴才勉勉强强可以。 哦， 不过至于有多冷，这个确实是 难以形容。 我这眼睛框子都是冰片，然后特别冷，他那个车把是加热的， 嗯， 我们一大队有十多台车， 嗯， 轰轰的冒着，就声音特别大，你根本说话你就听不见， 嗯， 我们只能是一边开一边那个嗷就这么叫，然后特别长的叫，因为太爽了，而且只有叫才能够让身体发热。 哦， 这个跟朋友说一个啊，咱们说一小干货，就是如果你冷到极限的时候，这个一定要大声的嚷嚷， 嗯， 只有大声嚷嚷的时候才能激活身体里的血液，能够瞬间的让自己暖和。如果你要是掉到了冰水里的时候，或者你浑身大汗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把所有的衣服脱光， 嗯， 就是包括就是你要下身脱不了的话，你脱上身， 嗯， 上身然后赶紧拿干燥的衣服或者是干燥的布把身体的汗液给擦干净之后， 嗯， 再套上一个干燥的衣服， 嗯， 哪怕你这干燥的衣服特别薄你也一定要套上， 嗯， 因为你在极寒冷的地方你的身体的水太多的时候，那么你会引起身体失温，加速失温会让你的心脏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负荷。像我一般如果在极冷的时候，我会打一分钟快速出拳， 嗯， 一分钟快速出拳会让你身体迅速变暖， 嗯， 或者是一分钟快速做俯卧撑，或者是无限次，比如说你能做一百个， 比较激烈的运动， 对，你要能做一百个俯卧撑，你就瞬间做一百个俯卧撑， 哇， 可能几分钟，但是你马上身体马上就热起来， 嗯， 这个是一个户外身体失温自救最好方法， 嗯， 吃东西都不如你迅速打一分钟两分钟高速拳， 嗯， 方便。如果你身体已经是 极度的疲惫，打不动拳了，那就拼命的嚷，只有你拼命的嚷，才能让自己的身体迅速回暖。哎，这个就是生活小 tips。 嗯， 对，好，那我们再说这个雪地摩托。 嗯， 首先是脚和手都是加热的， 嗯， 然后开的时候特别有技巧，人家有向导在前面带着你， 嗯， 反正就是千万别瞎跑，我瞎跑了差点掉悬崖里，就因为我当时想超人， 嗯， 结果超人的时候我才知道人家那路线都是有这个压出来的轨道， 嗯， 我当时想从边上走，那雪你想想没膝盖没大腿， 嗯， 然后你知道哪有坑啊，我这个摩托车雪地摩托刚一拐弯哭噔就扎到这雪坑里了，雪坑对面就雪坑呢再往前一点就悬崖，我都不知道， 啊， 你看上去都是一马平川跟大马路似的雪， 嗯， 其实不是，其实很多雪是被那个旁边的松树弯倒的松树给你架来了，其实底下就是悬崖， 底下是空的， 对，但是加拿大人特别的彪悍，人家不在乎这个，人家就直接就趟出路了，如果要夏天我们就会知道边上就是那种山坡路，自己不知道，冬天不知道，冬天看不见， 看上去都是平平的，白白的， 对对对，然后我们编成整齐的大队，就是摩托车大队， 嗯， 每个人都跟士兵似的，然后呼在大山上开了两个小时，这个是最爽的， 嗯， 这个就是在加拿大那边能够玩到的特别牛的，而且价格不贵， 嗯， 开两个小时才1000块钱不到， 嗯， 你想想人家那么多人伺候着你，开的那个车开两个多钟头， 嗯， 1000块钱不到，这价格可以， 嗯， 说得过去。 真的可以了， 这绝 你去海边坐趟快艇还多少钱呢？ 哎，那个别跟中国比，中国人有钱。 哎，中国人 对吧？那我觉得还是听歌吧。一提这个就是听歌， 嗯， 来缓解一下我们沸腾的热血。 嗯，好的，听一下。 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掌声欢迎我们的嘉宾主持孙长老。 好，我们的跨界主持，我们的 工程师，我们的骑行达人，骑行地球的创始人， 嗯， 我们的滑雪大咖，嗯，哎呀，这一大圈 其实掌声欢迎 啊，自鸣得意的孙长老给大家讲最后十分钟加拿大滑雪之旅。 哎，说真的，今天这期节目感觉过得特别快。 是啊，我相信每一个跟听孙长老这个声音的人，一定都觉得不过瘾，嗯，所以呢，有必要你踩一脚刹车，然后跟我们的美丽的主持人孟阳说一声 ，Where is 孙长老？ 对，打个双闪啊，踩个刹车什么的。 啊，开玩笑，开玩笑，嗯。我们继续来讲一下最后十分钟， 嗯， 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在加拿大吃了啥，玩了啥，好吧？ 嗯， 讲 刚刚讲到了这个雪地摩托，真的还挺刺激，而且很危险，哦。 巨牛，真的巨牛， 而且特别冷。 啊，对，就是冷。只要您不怕冷，您就直接去。 嗯， 当然，国内其实也有雪地摩托， 嗯， 咱们有沙漠摩托，沙漠，嗯，那个叫沙漠 沙地摩托， 对，沙地摩托，也有海上摩托艇， 嗯， 我们只不过玩的是雪地摩托。 嗯， 好，那么呢，我们再给大家讲讲大脚怪。 大脚怪， 大脚怪， 嗯， 是因为它那儿的那个雪呀特别深，超级深，我一不留神，反正经常的，有时候兴奋了之后，然后直接就是一腿就扎下去，就拔不出来了。啊，所以呢我们穿大脚怪， 嗯， 大脚怪呢是我起的名，实际人家就叫做踏雪板，嗯，踏雪板实际就是一个 就类似游泳的那个脚蹼一样 啊，比脚蹼要大三四倍， 哦， 然后比脚蹼要大啊， 嗯， 也甭说三四倍，大一倍大两倍有了， 嗯， 然后呢是它有各种材料做的，它其实就是防止你就把你脚丫子扩大嘛， 嗯， 就跟骆驼似的， 对， 然后呢底下呢它那个你穿鞋的地方它是冰爪， 嗯， 它能够抠住冰， 还能防滑， 防滑。 嗯， 我们穿着这大脚怪呢，玩丛林穿越。 啊， 夜里头，一个加拿大的大帅哥， 嗯， 然后呢带着我们玩丛林穿越，那真是帅哥啊！他背着一身的装备，后来我们才知道那装备里面都是什么烧烤的，还有那个热咖啡，热果汁儿，然后就是准备我们找一个避风的地儿。 嗯， 夜里头啊，朋友们，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人家的十五。大月亮挂天上，漫天银河，然后我们去这个深山老林，其实跟东北一样。 哎，但我感觉此时应该有狼嚎。 听我说呀，后面的就是啊，我们一边喝苹果汁一边玩狼嚎， 结果呢 没来狼， 哦， 因为人太多了， 哦， 然后我们就是穿着这个大脚鞋在那个厚厚的这个天然雪层上，我们向大山里进发。 嗯， 然后这个在咱们东北肯定能玩。 对， 那个鞋也有卖的， 嗯， 淘宝上有200多的，也有2000多的。 嗯， 哎，这个东西你可以买完了之后，约着哥几个在鄂伦春那边，你找一个那个向导带你去山里头。 嗯， 你也甭担心有熊瞎子，没有，都冬眠的。 嗯， 所以呢，这个项目特别好玩。 嗯， 夜里头，夜里11-12点， 嗯， 一帮疯子不睡觉，零下30-40度，然后穿的跟个大包子似的，底下穿着雪鞋，在沿着大山走的浑身就是四脖子汗流，然后找个地儿听着人家帅哥用英语给我们讲好多故事， 嗯，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的智商不够用了，因为我的外语比较差。 瓦 塔西瓦里红金内斯 反应不过来了， 对对对，反应不过，但是也听大多多少少能听， 连比我带猜，能 对， 大概知道什么意思。 反正人家英语好的人呵呵笑，我也跟着呵呵笑。不过他们都在聚精会神的听的时候，我在玩命吃 啊，哦， 吃了一肚子热巧啊、烤肉啊什么的。 嗯， 我们在那儿，反正就是月夜下，一群孤狼对着一轮明月照九州，我们开始狼嚎，嗷，哦，然后特别兴奋。 喝酒了吗？ 肯定要喝小酒啊， 哦， 正经的北京的白二，白牛。哎，一瓶牛二啊，跟朋友们跟大家说，如果你们去加拿大，一人带两瓶牛二，一瓶牛二在酒吧里头卖600块钱， 哇， 在北京卖18，在那儿卖600。 我天！ 然后我把这一瓶牛二送给了加拿大旅游局的 Link 那个一个秃头大叔， 嗯， 把他高兴的简直抱着我啃了好几口，我那脸被他胡子都快扎破了。不是因为我小白脸，而是因为当时给我冻坏了。 哦， 然后他那一扎之后，我就觉得就跟那刷子似的。当然，这一瓶二锅头换来他无数大餐，也挺好。 嗯。 这个是大脚怪，我们在深山老林里头去，在那个特别厚的雪地上去穿越2-3个钟头，然后走了一宿，那感觉特别棒， 嗯， 特别棒。这个， 哎，你当时害怕了吗？ 不害怕，为什么害怕？ 哦， 有向导带着你，你怕啥呀？ 哦， 然后大家都带着头灯， 嗯， 都有对讲机， 嗯， 浑身全副武装的。然后里身的是背包里的都背着我们的能量食品 啊， 那你怕啥呀？没得可怕呀，唯一怕的就是那个，唯一怕的可能就怕冻死，因为太冷了， 嗯， 穿大鹅都不好使。 嗯， 第二个呢就是 zip 丛林 Zip， 其实就是坐着大缆车把你给带到高山， 嗯， 然后呢从一个一个的悬崖顺着滑索往下降，就是速降， 嗯， 就是其实就把人，就是你穿着那个，就是穿着那个软的椅子， 嗯， 就跟咱们玩攀岩似的， 就跟那个丛林穿越似的， 对，那种裤带， 嗯， 它只不过是从这个悬崖放到那个悬崖， 嗯， 就是从这儿呜一下就过去了，差不多最长的两三分钟，最短的可能一分钟，但是呢底下就是悬崖， 嗯， 人悬在空中，速度还巨快，风声巨大，我拿着我的那个自拍杆， 嗯， 就是我的那个平衡器， 嗯， 我平衡器我觉得很牛，嗯，平衡器结果到了那上呢，我那平衡器就跟那个风车似的， 啊， 就跟那 一直在抖， 然后后来我看那个手机里的拍那个，啊，那个视频，我的那个视频制作师说，孙长老我都看晕了，就整个就天旋地转，然后就听见我在那里头喊嗷嗷的就喊， 嗯， 我们一共滑了五次， 啊， 就是实际带到了最高的一个山， 嗯， 然后从悬崖的这边滑到那边，再从那边滑到这边， 嗯， 就这么滑， 嗯， 哎，这个呢是基本上我们是滑了五次，滑了差不多半天， 啊， 收费呢好像是600块钱，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尤其是带家长的可以试试，让孩子可以试一试， 带孩子的， 对，带孩子，家长带孩子可以试一试， 嗯， 这个是我们的叫丛林 Zip， 嗯， 这个也挺牛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马拉雪橇， 马拉雪橇 正经的那种极地的大马，就是长毛大马， 嗯，哎，那边没有雪橇犬哈， 哦，有啊，有雪橇犬，我正要介绍呢， 嗯， 那咱们就先马拉雪橇，其实雪橇犬和马拉雪橇一样， 嗯， 雪橇犬就比较快， 嗯， 马拉雪橇呢就跟绅士似的，坐在那种中世纪欧洲的那种舱里头， 马车 、 嗯， 然后呢一定它都给你都有毯子，大厚毯子一盖上特舒服， 哎，瞬间觉得自己变成， 但是你上身穿薄了就完蛋了， 嗯， 上身穿薄了，然后他带着你呢，这马大马呢上山，然后呢在这个城市里头，在这个小镇里头穿行， 嗯， 他的汽车呢也让你，也给你让步，边上的那野鹿也给你让步，就是他都给你让步， 哦， 然后呢我们就在那里穿行，反正就是那个叫什么呀，叫导游就给你不断的讲解中英文的讲解， 嗯， 这个也特别有意思，特别适合小孩， 哦， 尤其是他带着你上山什么大马的前头呼哧呼哧呼哧呼哧跑，哎呦一身汗， 嗯， 这个是在加拿大玩的比较特色的， 嗯， 然后最后呢节目的最后给大家讲讲加拿大鹅吧，一定有很多人想这个， 哎，对，我听说好多人都让你代购是吗？ 对对对对对，很多土豪直接，嗯，国内卖10000多，那边卖5000。 哦，是吗？ 然后特别暖和。 嗯， 一定，咱们我觉得北京不适合穿， 穿不着， 太热了。那质量太好了， 嗯， 真的。有时候我昨天我在世纪金源里头看见一个哥们儿穿着加拿大鹅， 嗯， 闷的脸都红了，在世纪金源里头，你说多热呀，啊？他还穿的，不就为了小片片吗？ 啊！ 回头你去淘宝上淘他20-30个小片片，在你的游泳衣上都嵌什么的，多好 啊！ 其实就是加拿大鹅这个牌子特别硬， 嗯， 不过它属于极地的雪服。 嗯， 极地雪服的话你在北京你用不上， 东北的朋友， 东北的可以， 嗯， 它价格呢差不多是5000-6000，4000-5000，嗯， 加税吗？ 加完税，它很多地方是免税的， 嗯， 免税的，反正你加完了，反正4000-5000能买到， 啊。 如果你在淘宝上你看几百的那个或1-2000的， 啊， 您想都甭想了， 不一定是鹅绒的， 对对对。对，不过我们在 Vancouver 就是温哥华， 嗯， 我们跟一大帮加拿大鹅在一起钓鱼， 啊， 我说的是真鹅啊，那加拿大鹅，当时我特别朝那鹅胸脯那点鹅绒打主意，后来我制止了我犯罪的手， 哦， 所以最后吃了点鹅肉， 哦，其实我们今天都没有说这个美食哈，既然说到购物了， 嗯， 那么就再聊聊吧，到加拿大还可以买什么？ 枫糖啊， 嗯， 加拿大的枫糖特别好吃， 枫叶哈， 对，枫叶枫树那个那枫糖，尤其是你要是有烤肠，然后呢或者你有大火腿，你提前呢用加拿大枫糖你给多刷几层， 嗯， 然后放在烤箱里头好好的烤，烤完了之后你给它切下来，加拿大枫糖配烤火腿，那种感觉带着松树的松香，带着枫糖的那种特有的清香，反正你吃是跟咱们普通的那个肠和火腿不一样，甜甜的，但是那种甜呢是混杂的那种 又天然，哦， 啊，天然那种感觉，反正我是吃迷恋了，而且加拿大枫糖不贵啊， 嗯，便宜， 一点也不贵。你拿它，你买那正宗的，你去那哪儿，